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唱，演员打小节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经典，容易败坏。荒诞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为君，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每天开启您好心情。我是尚远，今天我们依然请来了两位我们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林飞、叶鹏做客我们的节目。两位好，跟大伙儿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啊，我是相声演员叶鹏。 大家好，我是李云飞。 哎，最近是春节之前， 对 对 肯定特别的忙，是不是？忙一些新节目的创作，哎，满世界走学，是不是？ 主要是一些这个卫视的春晚啊。 你吃咸了是怎么着？ 需要一些比较优秀的喜剧类节目， 哎， 所以呢，最近我们俩 你好好说话， 没有什么活干。 最近肯定排了不少新节目啊， 对 对 现在已知的能透露的啊， 嗯， 将会在哪些卫视的春晚呢，或者啊跨年呀，或者别的这个啊犄角旮旯的活动当中看到你们的身影？ 在天津卫视大年初二的春晚上，是这个我们表演的一带一路的这个作品，叫假如没有这条路。 哦， 大年29在重庆卫视的春晚上，我们表演了一个节目叫做年夜饭，是一个类有点小品的这么一个相声剧。北京卫视的正月15元宵晚会上， 嗯， 那个离咱们稍微有一点距离啊，正月15元宵晚会上能看到，我跟其他几个演员一块表演的四座鼠来宝。 哦，不带着叶鹏， 因为我确实我不会打板， 不，主要是他唱出来呀，哦，比我们嗷了嗷了高一大块，他救不了他吊门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呢，就是我们两个在排练，自己大逗相声的。 冯翔节目， 对，丁酉年的最后一场演出的这个相声，还有我们的一出京剧啊， 哎， 自己排练任务还比较重。 是的，好，那这样我们上半段呢，先来听一个相声作品，然后下半段呢，再请二位介绍啊，这些新节目都有什么亮点，尤其是这个冯翔的演出都有什么内容。 好， 下面听一段什么作品呢？ 这段叫做《大话古文》，林飞、叶鹏为您奉上。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 谢谢大家。 您看这相声的形式啊，很简单， 没错， 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哎， 实际上呢，归为口头文学。 哎，它可是文学艺术。 既然称之为文学， 怎么样， 就要求演员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和文化水平。 那是当然了， 这一点呢， 啊， 拿我来说， 嗯， 从小最最喜欢的 什么呢？ 滚， 不是最喜欢，不是，等一会儿，不是。您这咱们这相声大赛啊， 啊， 您站台上骂街这不行， 谁骂街了？ 你不让我滚吗？ 我说 啊， 古文 滚， 滚是吧？这么一说， 还我这窝心麻呀的呀，不是，您这说清楚了是什么古文？ 就是文言文。 您说清楚啊！ 上学的时候有同龄人 啊， 咱都学过呀。 文言文， 文言文，你比如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哎，有 梦游天母吟留别， 啊， 陋室铭短歌行，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 啊， 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呱唧呱唧唧呱唧呱唧， 行，累了累了累了，您这干嘛呢？ 这不讲义吗？ 啊， 显得我这合辙押韵显得有学问呢。 挂起，您见过哪个大学教授站在台上挂起挂挂起挂这样的呀？ 就深入浅出给你讲嘛。 您可以说一说古文的优美吗？ 古文啊， 啊， 经过我的总结， 嗯， 三大优势。 哪三大优势呢？ 题材丰富， 嗯， 人物众多，语言精炼。 先说说这题材丰富。 写人的、写物的、叙事的、抒情的、说理的，什么题材都有。 写人的， 写人的啊，咱找大家伙熟悉的 哪一篇呢？ 卖炭翁。 哦， 白居易写的。 是 卖炭翁。 嗯， 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 嗯，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家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你倒拦着我点儿。 写物呢？ 写物最有名的 哪篇？ 书文双绝。 嗯， 兰亭集序。 哎呦，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开篇的四个字 怎么写的？ 永和大王。 哎， 这个牛筋面的是26.5， 改了快餐了。我说啊，不对， 大王 没有什么大王啊， 什么 永和九年， 永和九年， 哎， 周年店庆， 哎， 明年呢是十年， 那就是大庆了， 大庆酬宾了。 别胡说，别胡说，人家是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 这个 表示当时写作的时间。 你看看 啊， 我一说他也能接得上。 大家伙都知道， 证明什么呀？ 啊， 脍炙人口 哦， 写物的文章， 这叙事的， 叙事的，找一篇我们小时候学过的。 哪一篇呢？ 叫做 啊， 叫什么来着？叫这个《晏子出使》。哎，这文章讲的是什么呀？ 说明这晏子特别的不爱干净。 谁说的？不是不是，我那四个字顺序没安排好，叫那个楚燕子使。 那也不行， 怎么？ 人家这原文叫燕子使楚， 使楚， 哎， 啊，使楚的， 使楚， 使楚，出使楚国。 对了， 这个燕子是齐国人， 嗯， 叫燕英，燕平仲， 他的名字， 哎，身材非常的矮小， 嗯， 小燕子嘛， 对对对。 穿花衣吗？ 哎，年年春天到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还唱 吗？燕子说：“ 不要唱，不要唱。”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就这个呀？ 我夸你呢是吗？ 您说的小燕子穿花衣， 我后说的小燕子嘛，身材特别矮小， 哎，个儿矮， 个儿矮。到了楚国了， 对， 楚国不给他开这个城门。 哦，那干嘛呢？ 给他开了一个狗洞。 这什么意思？ 让他从这儿爬进去， 要羞辱他， 给燕子气的。 是， 说我今天呀， 嗯， 要是到狗国，我就从你这狗洞进去。今陈使楚， 嗯， 就是我今天出使的是楚国。 哦， 我要从这狗洞进去，你们就是狗国。 哎，巧妙的化解了。 对呀， 好， 给自己长脸了。 哦， 题材非常的丰富。 是， 嗯， 刚才还说人物众多， 人物众多 啊， 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古文， 古文塑造了大量的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 啊啊， 您比如说，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啊；是 有爷们儿的，就有娘们儿的； 嗯， 有说相声就喜欢小虎队。 不是不是，您 什么样的都有。 您等会儿，我问清楚了， 啊， 一样一样来。您刚才说这有聪明的就有傻的。 对呀，啊， 谁聪明谁傻呀？ 智叟聪明，愚公傻。 这是哪篇文章啊？ 愚公移山呢。 哦， 这还用说吗？大家伙都知道的故事啊。 嗯， 表面上 嗯， 智叟愚公，实际上呢 啊， 智叟是目光短浅的， 哎， 愚公的精神是伟大的， 这有教育意义， 分出来了。 哦，这是聪明和傻的。 嗯， 您刚才怎么还说古文里还有喜欢小虎队呢？ 有， 这是 孔子。 孔子， 孔子喜欢小虎队 啊。 原文里告诉你 怎么说的呢？ 有朋， 嗯，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哦，这就说明孔子是喜欢苏有朋的。 有朋自远方来吗？ 啊， 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呢？ 啊，他怎么不写智鹏从远方来呢？啊， 对对对， 您有点胡解，是我发现 都研究出来了。 这是人物众多， 咱得研究成果 啊。 嗯， 刚才还说什么语言精炼？ 语言精炼 啊， 您琢磨吧。 嗯， 这个凡是翻译成白话的东西， 嗯， 绝对比那个原文要厚。 哦，这还真是， 字数要多。 嗯， 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哪一篇呢？ 拿这个诸葛亮的名篇 啊， 《出师表》。 第一段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了。 怎么说的？ 开篇有三个字， 叫 陈亮言。 嗯，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嗯，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头一段，这个 啊， 你看拿文言说出来， 嗯， 简练优美 不多。 你要拿生活化的语言 啊， 不行了 啊，也不尽然吧， 啰嗦了 啊，不一定 啊， 这么着得了 啊， 您拿这个生活当中的语言解释一段啊， 生活中的 啊， 拿哪儿的语言呢？ 咱们两个都是北京人，您要拿北京话解释这一段古文，这肯定有意思啊。 北京话 啊， 不行不行， 为什么呀？ 北京话，您比如说，尤其是北京大爷大妈 啊， 说话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少抖。 废话多 啊，很多这个方言呀、土语呀、俏皮话啊、歇后语啊， 啊， 都得用在这里边了， 是吗？ 有点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哎，我看也不一定 啊， 你可以试试， 试一试啊， 嗯， 试一试，咱们想一想啊， 嗯， 那开篇就不对。 陈亮言， 诸葛亮自称是微臣， 是， 实际不是 啊， 相父 哦， 跟刘禅俩人差着辈儿呢。 哦， 啊，生活语言啊， 生活语言， 那上来就得这么说， 嗯。 爷们儿， 爷们儿哦，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我这还亮叔， 你们老家这辈子 啊 可不容易， 那是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哎呦，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啊， 他是老和尚搬家呀， 怎么讲啊， 吹灯拔蜡的， 还有俏皮话呢， 现在 啊， 现在你饶世界的看看去， 还得饶世界。 那脆吐沫是个钉的 啊， 也就咱们三家。 嗯，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见天的是蹬鼻子扇脸 啊， 给脸不要脸。 你瞧， 咱们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儿啊， 嗯， 眼看可就要罩不住了。 哎呦， 可你甭看这个 啊， 跟家里头看家那哥几个啊，没有一个是这个撒法子追咧子的。 我就这路词儿， 在外边打仗那哥几个 啊， 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跟他们死磕 哦， 为什么？ 原因？ 原因就是你爸爸活着时候 啊， 对他们一个个那磕是不赖呆的。 嚯！ 提起刘皇叔 啊， 大家伙都得这么说。 怎么讲啊？ 说刘皇叔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没错， 为兴汉室， 嗯， 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 啊， 为了能把东吴嫂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白帝城阎王小鬼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儿了。 哦， 这样的得算好领导，打着灯笼没处找。那我这不是出师表， 您这是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别说了，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嗯， 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声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林飞、叶鹏二位合作表演的《大话古文》，下面再请您听一段《富了以后》，由马季、刘伟合说。 凡是获奖的朋友啊，代表我们公司，我送一件礼品，不成敬意啊，表达一份心意。 打算送大家什么礼品？ 每人我送两个王八。 哎，是 啊， 没 啊。 大家伙都笑话你送王八呀？ 怎么了？滋阴补阳的，大补的。 那您得花多少钱呢？ 不是买的 啊， 不是买的。 那您这个王八哪来的呀？ 我养的。 呀，您是干什么的呀？ 不知道。 不知道。 养王八的。 养王八的。 你常听人家说王八大王来了，那就说我了。 是吗？ 你上我家来看看去 啊， 没有外人，全是王八。 哎， 这。这么跟您说吧， 啊， 你看见我，你就看见王八了。 是， 哎呦，不是，就这么说吧， 啊， 你呀是王八， 我哎，你别说了， 什么句话？ 你不就是一个养王八的吗？ 对， 不是你养那玩意儿干嘛呀？ 赚钱？ 赚，光顾赚钱了，那名声不好听啊。 干什么好听啊？ 啊， 当台长好听，我上哪儿当去？ 当不了， 这赚着钱不就完了吗？ 你赚着钱了吗？ 当然了，这王八可值钱了。 是吗？ 哪个饭馆不得准备点 啊？现在 啊，大家喜欢。 嗯， 我那几坑王八

见着反而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智必报九霄传，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帮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未来三天本是以晴为主，气温较前几天有所回升，但是早晚气温仍然较低，请注意防寒保暖。由于多二三级兼四级的偏北风，风干物燥，还要注意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一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晴天，扩散条件较好，登山气象指数是2，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1到零下8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6，感觉十分寒冷。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是晴天，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吧这么一看呀，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脸容易带发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伪君子，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也经常到我们空中笑林来过，不是、啊、来这个参加节目的。 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好像听见你这个嘴里头说了一个果什么， 最后把乱字说出来、 是我听好像你怎么意思？ 不是，就是、 这个经常到我们空中笑林的， 你干嘛来了？ 果然是特别提升我们节目质量 的。你说这话是不是不亏心呢你 啊，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啊，林飞叶鹏、 大家好，大家好。 两位这个果然能给我们空中笑林提高啊这个节目质量的这个嘉宾，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就是果然能给空中笑林提高节目质量的相声演员林飞。 嘿。 我就是果然能给我说真亏心， 他就是果乱的叶鹏、 走，演叶鹏啊、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跟大伙儿来聊聊你们这个两场演出当中，头一场是相声专场是吧？ 对， 都有哪些啊？这个排练的这个秘闻啊，跟大伙儿说。 那都是新节目嘛？ 对对对， 新节目当然现在确定了很多节目，其实可以跟大家说了已经。我们的另一对演员董建春、李丁，他表演的节目叫《油纸伞》。 就是、撑一把油纸伞，那个油纸伞、 对对对对对，他这个节目其实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很少有相声演员去触及的一个领域，他是来反映一个大国工匠精神的， 对、工匠精神传承， 对 三代人这一把伞的这个传承有序的， 对对对， 这利益很高， 对、其实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力争啊是这样，就大家经常说。甭管你是说一种叫歌颂类相声吧，或者叫一种主题类相声，那不可乐呀，这个我们并不太同意。 对， 我们认为这个歌颂类相声也好，就是姑且叫歌颂类相声吧。 啊，对， 和这些所谓有比较有主题的、有利益的相声来讲，是完全可以写出包袱来的。那要看我们怎么去写，怎么去理解。你非得作为一种诗朗诵的形式去写，那是可乐不了。也是。可能也是因为由于应用一些其他的一种表演方式、表演手段，能让他更加的有包袱，就是说大家我看完之后不会觉得你是一种刻意的吹捧，而是要确实要反映出这个问题， 对， 也反映出来这三代人传承当中发生的一些乐事儿， 润物细无声了。 对，润物细无声，和这个东西本身与时代之间的矛盾冲突。 对， 嗯嗯，它点在这儿呢就好找包了。 对，这是董建春、李丁的星座。 我们那个节目我不知道，问李丁。 对，因为我是这个我们的节目的大部分节目的主创人员啊，只是李云飞来担任。 你他这话说我并不太懂。 那你应该怎么说呢？ 嗯，我一个都不知道，你知道吧？ 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表演者， 我只管演。 对， 你可以告诉我，就是我们两个基本是这种状态。所以你什么时候你一看，作者永远是李云飞，除了《一带一路》这个节目， 对对对， 我参与创作。 对对对对， 这我都没有参与创作，但是我一般的作用啊，就是这不可乐呀，反正我能给你想办法，怎么能给他鼓得乐。 对对 对, 对， 我也就这么一作用。 对 对, 对，包括这我特别善于设计，只有叶鹏能把他弄乐了的包袱。 所以呢，这个我们有很多节目呢。我们 现在演不了， 我们现在已经不怕文本流失、视频流失了。 对对对， 就是别人演不了， 别人确实演不了，并不是说这个我们有多高，就是说那咱设计啊是独有 的 东西，你就没法。我就给尚荣老师设计一个，哎，女性四五十岁的这么一个角色形象，别人演不了，我演不了。 对对对，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介绍一下啊，叫《过年不回家》。 嘿，好， 也是。表现了几种过年不回家的类型， 嗯， 有的是不能回家， 是， 有的是不敢回家，有的是不想回家，不能回家的呢，往往就是工作原因呢， 嗯， 比如说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势必有一些主持人呢，工作人员、幕后人员、 导播老师， 对对对，咱们、 技术人员， 大年三十有可能是外地家的就不能回家过年， 是的， 包括医生啊、公交战线的同志，很多很多， 是 服务行业的人都不能回家，第一类就是反映他们的，然后这些人的生活，那么第二类呢就不敢回家，就是那种怕过年回家七大姑八大姨催婚呐、问挣多少钱呐、考多少分啊，怎么没把男女朋友带回来呀，就这种东西的啊，回去过年的简直是还不如不回去更加痛苦啊，是第二类人。第三类人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状态，就是不想回家、就是想他不是不过年，他就利用过年呢跟家人一块儿不回老家了，咱一块儿去外地去旅个游去、或者一块儿出个国呀，而大家尤其是北方是老家的人，愿意到冬天到暖和一点的地方去玩一玩去，这样几种心态，这样几种形式，然后把它融合成一个作品，然后叫过年不回家。 对， 好，那么除了这个林飞、叶鹏啊、董建春、李丁的作品之外，还有什么作品呢？我们明天再请二位接着跟我们聊啊。下面呢，我们听听这个版本的录音啊，是林飞和李丁啊他们的组合带来这段《导航那点事》。 特别的高兴， 是吗？ 你这今天外面天多不好啊， 还下着雨 啊，雨夹着雪， 对， 还能来了这么多的观众，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吧，啊， 那怎么想的？人爱看相声，来看演出来 啊，喜欢看， 哎， 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对对对， 也来了这么多的老艺术家， 哎，不少， 我们俩是年轻人，后边都是老先生， 对对对， 刚才主持人徐涛也介绍了， 啊， 说现在就。在这两边有好多老先生看着我们呢， 都看着我们， 我们可能有点紧张，压力有点大， 对对对， 活该，谁说我压力大，对不对？爱看不看，反正我不下来他也上不来，是吧？ 对，他没说你压力，他说我压我压力有点大，现在 你不用紧张。您看那个节目单上本来写的是谁啊？ 什么呀？ 李云飞、叶鹏、 本来不是我。 导航那点事儿， 他们的作品， 我们获得的一等奖。 对对 啊，李丁呢， 啊， 也获得的一等奖。 哎，那不是一个一等奖 啊，他跟他的搭档董建春的《赤壁小话》同样获得一等奖。 啊， 本来今天是安排我跟叶鹏展演， 没错， 然后就他，死乞白咧的啊，那个兄弟，今儿我跟你去行不行？今儿我跟你去行不行？我跟你演这个。 对对对， 为什么这么高兴？ 我特别想。 为什么这么激动？ 不是你不知道 怎么了？ 你看平时啊，你看演完出都是你开着车带我回家，带我去哪儿， 对 不 对？ 今天， 哎， 今你坐我一回。 嚯！ 嗯， 不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呢？ 演出完了， 啊， 我把车撂到民族宫， 对， 我骑着你走。你这不像话了！ 什么叫骑着我走啊？ 你不是让我 演员？你散场以后，你骑着我回去是吗？外边还那么滑，我这也没钉马掌呢，你骑着我回去？ 你不是让我坐你一回吗？ 不是坐我身上？ 什么坐你？ 就怎么说呢？我今儿我开了， 让单位给开了？ 没那么快，没那么快。不是我有了， 不能， 你再开放二胎政策，你也没戏。 我有什么呀？我有 什么呀？ 干嘛？我这没场地、没设备的，我有什么呀？我说不是，车子， 你是糊涂车子， 你是糊涂车子。 你要说什么呀？到底？ 接呢？你不是我有车子了，我有车了。哎， 你呀、啊， 哎。 有车了， 是 呵，这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今儿我非得来，我得到时候你送我回去。 其实为显摆，知道吧？哎，停哪儿了？ 就停门口了。红色那，你看吧，特显眼。红色那我车的， 那保洁的车是你的呀？ 什么叫保洁的车？我开一垃圾车来了。 说错了，说错了，保时捷的， 对，保时捷那个， 那是你的呀？ 我车， 了不得了。 坐我高级车回去 啊！ 哎。 你 嗯， 拉着我 嗯 回家 嗯， 你自个儿找得着家吗？你刚开车上道，道又滑，你拉着我回家，你自个儿家又找不着，还拉我去？ 是我这不有导航的吗？现在谁还自己记录啊？是不是？你都是导航，上车噔噔噔，导航回家了。 对，用导航。 哎， 现在这个开车的司机很多离不开这个。 没错。 导航帮咱们规划线路啊， 有， 躲避拥堵啊， 对 啊，节约时间呢、啊，减少违章啊， 没错， 都可以啊。每天好像上下班的时候， 啊， 很多人都离不开它。 是。 你好比说， 嗯， 您住在天通苑。 啊， 你在亦庄上班，你就选择呀、啊，开车的时候。 我就选择坐五号线上班去吧，就。 怎么了？ 我住太远了，我住天通苑、 啊。 我天天我上亦庄上班去。我天通苑，我天天这么上班去是吗？我每天我这么上班去。 你不是上班，你这上刑似的，你干嘛这么干什么你？ 太远了， 你 这没这么住的。 常见一点线路， 哎， 住在通州。 通州 在国贸上班。 哎，这线路常见。 这常见了吧？ 没错。 哎， 嗯， 早上起来 啊， 上班、 啊、 一看。要迟到了 啊！ 赶紧就得用这导航， 开导航， 哎，选择躲避拥堵， 没错， 马上就告诉你最合理的线路。 什么呀？ 休息， 休息，哪儿都堵是吗？ 对啊， 那咱们可以考虑就从天津迂回过去，然后哎到国贸， 就人家都下班的时候你进城是吗？不像话了！ 太堵了，这也 你自己没留够时间呢，什么导航也帮不了你， 没 对不对？我最开始用导航的时候， 嗯， 也不太熟悉， 是啊。 那时候上班， 嗯， 也怕耽误事儿， 是吗？ 就得用这导航输入我的单位。 对， 哎，拉萨， 你到不了了，到不了了。您天天上拉萨上班去？ 谁说的？ 你说的？ 没听明白。拉萨， 嗯， 驻京办事处。 你说清楚了，就北三环那个。 对，哎，沿着京藏高速开了一天半之后， 还是奔拉萨了的。您这个，沿京藏高速你开出去了，你？ 我发现好像是开错了。 不是好像，绝对开错了。哪儿开的啊？京藏出去？不是， 我那时候不熟嘛。 那也不 那时候不熟悉嘛。 嗯、 输入拉萨、 嗯， 第一个就是拉萨，第二个是拉萨驻京办事处。 哎， 没点好那联想那词儿、 哦， 好不容易我用熟了。 嗯嗯。 导航变了， 怎么变了？ 不是电子语音了， 那什么了？ 就是人工的语音。 哎，现在有 各种语音包， 没错、 啊，各种不同的方言， 哎，都有。 哎， 嗯， 我最早用的是谁呀、啊？ 谁呀、啊？ 就是河南话版的， 就是王宝强录的。 对，啊，每回跟我说、嗯、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都这么说。 对， 我就开的时候老觉得傻根坐在我边上去。 联想能力太强 了。后来这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吧， 嗯， 我这导航出了一点毛病。 怎么了？ 啊，再导就那样了。 嗯、 啊，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左不左转都得离婚。 没有，干嘛？你这导航内心戏也太丰富了，大爷。 智能导航及时更新的。 没有。 后来我就换了， 换一， 换了不用河南话了， 用什么呢？ 粤语。哎呦嚯！ 哎呦， 怎么了？ 雷还会讲广东话、啊，还会用粤语的， 不知道我会不会讲。我知道你准不会讲， 我是不会讲。哎， 一上真是 什么呀？ 往车一坐，导航先跟我说话， 说什么？ 雷好啊， 哎呦， 雷还边度啊？ 哎呦呦，对， 你前方几米没丢到啊？ 哎、 丢到左等好冇啊？左等掉丢到地地走啊？地都、 哎、 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怎么都开河里边去了都？ 我导航说话呢，是前方狗都冒水啊！ 啊对，这句听懂了，这句听懂了，就前方咕嘟冒水是吗？ 我 这导航也太智能了，连结果都告诉您了是吧？ 我说这我实在听不明白， 嗯， 我想找我听得明白的语音， 是啊， 没有， 怎么 北京话呀。 北京话有吗？没有北京话的语音导航现在。 为什么没有啊？ 我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怎么容易引发矛盾呢？你北京话上的不跟普通话也差不多吗？北京话你也就 现在这导航怎么导？ 导航一般上一上升了 啊， 您好，对吧？北京话呢、啊、 吃了吗您？ 请输入您的目的地。 上哪儿啊你？ 王府井 啊，王点儿， 沿东禅街由东向西行驶2.0公里，前方路口右转。 挺大人来王府井了，不认识天，开车跑道儿这么偏堵干什么去？老了，滴， 怎么给关了的吗？ 是不是容易引发矛盾？ 你容易引发矛盾，这是、啊、太夸张了， 夸张了。 是啊，你这用点，你别这么横啊，你用点温柔的北京话， 温柔的 温柔，对。 你爱人？ 我媳妇儿。 你媳妇儿 啊？ 北京吗？ 北京小女孩。 北京女孩， 好极了。 给导航 啊？ 行吗？ 行啊。 这儿输入 啊。 王府井大街， 嗯， 李丁，你要造反吗你？ 怎么了？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啊，吃饭去？跟谁吃饭呢？几个人呢？男的女的？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女的多大岁数了？好看不好看呢？吃完饭之后打算干点什么呀？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你要睡在客厅还是睡在大门外边？我是回娘家还是你到哪找我去？明天咱民政局是几点见呢？民政局是9点开门还是10点开门？ 怎么离婚了？怎么？至于吗？ 你不要、 啊、我上到王府井，你至于吗？都闹离婚了都。 怎么？就温柔一点。 对，温柔温柔，北京话没问题。 没有问题。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说这么智能的，把、 哎哎 啊、家人的语音给你导航，还没出现啊。 哦、 但我认为，不久将来一定会出现，根据每个人的需求，定制的导航。 是吗？什么叫还每个人？ 就是根据你不同的爱好，有相应的语言方式，相应的语音，相应的说话特点，给你进行导航。 哦， 看你喜欢什么吧。 我喜欢什么呀？ 啊， 我平时我喜欢看球啊， 看球， 喜欢看球 啊、哎。 我下了班，我直接我工体看球去， 不回家上工体， 导航我过去， 直接得跟导啊。 嗯嗯， 哎，这位司机您好，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以观看本次导航。 怎么？哦。这足球导航， 本次导航的主队是李丁队，前45分钟它是由单位往工体开，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怎么又开回来了？怎么？我来回开呀、啊！我 上下半场我得交换场地。 没有，一直往工体开。 啊，一直往工体开。哎、好，所以这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嗯嗯。 哎呀，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怎么了？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哦。 他的回家之路可以说是巴西的一个老球星。 嗯。 怎 么不顺利呢？ 李丁想早点到家，那就是阿根廷的当家球星。 这是 梅西， 就给我否定了是吗？ 哎，眼看着中路的争夺比较激烈，李丁决定走边路。 我走公交车道。 对对对，眼看着对方的一个队员把李丁拦截下来了。 嗯嗯。 哎，这个球员跟一般的人穿着不太一样， 是吗？ 最引人注目的是脑袋顶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那不就是遇上警察了吗？ 他向李丁出示了黄牌，并予以了200元3分的处罚。 哦。 本导航提醒您， 嗯， 球场路上都一样，遵守规则不能忘。球场顶多丢2分，违反了交规把命丧。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不听我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哎呦嘿，感觉这导航还能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您这牌真 low 啊！ 把这个体育解说， 嗯嗯 跟你回家这道结合起来， 嗯嗯， 那就完了吗？ 你这不，你这那半天我还没到家呀，我。 满足你的个人爱好、啊、 我还有别的爱好呢、 啊、 我喜欢唱歌， 喜欢唱歌、 哎、我下了班我不回家，我直接唱歌去 KTV 唱歌去、 哎、 照样拿歌曲给你导啊。 怎么呢？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那不废话吗？四个左转好像是个圈哦，这是 哦，这歌不行哈，好，换一个、 啊、 这个、啊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 我得走， 干了这杯酒， 不行，酒驾去是吗？我这不行， 酒驾也不行， 拿个干酒干嘛？ 那怎么了？能行？ 你这往家开，换一歌啊！ 啊，往家开啊！ 哎、 跟我走吧， 嗯嗯， 现在就出发。 这路上太堵了，这 走吧， 嗯， 走吧。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可能过这段就好了。 越过山丘， 我们开山里头去了都。 在那山底那边，海底那边不有一群蓝精灵吗？ 我看的什么东西了？ 我什么呀？我是 你不是大山的子孙呀？ 滚！什么乱七八糟？一首歌接一首歌，我都没到家的。 这不是拿歌顶着你吗？哦，你不喜欢唱歌吗？你有一句话，我拿一歌等着你。你有一句话，我拿一歌等着你。 哦， 完了吗？ 我还不光喜欢唱歌， 还喜欢什么？ 喜欢唱戏。我听戏， 还就喜欢听戏呢。 哎，我下了班不回家，我直接听戏去。 哦，不回家，听戏去了。嗯，上哪儿？拿戏曲给你导航一下。 这我上王府井大街。 哦，你要去王府井大街吗？ 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嗯嗯。 你当真要去？ 我当真是得去。嗯。 果然要去， 我果然要去。 日子随我来，前方二百米，红路灯笼我口掉我头， 我都看见藏羚羊了，我都。 怎么了？怎么了？ 你这说的也太慢了， 你开的也太快了。 那怪我们呢？ 你这么一会儿开西藏去，那受得了吗？ 是啊，你这 戏曲本身的节奏稍微慢一点， 太慢了 啊！但是呢，根据你不同的慢慢开发，准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能满足我的需求， 各种的满足你爱好的导航都能有了， 是吗？ 哎，除此之外，我认为再发展 怎么着， 导航还得不断的智能。 还能智能、啊、 还能更加的智能， 这还不够智能 啊、我介绍一下未来的导航发展前景啊。 怎么着？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哪样？ 就是以大数据为依托呀、啊。 哦， 及时的收录用户的个人行为习惯和行为轨迹，纳入数据库，并且收录用户在语音当中的碎片化信息，为您进行智能化实时的导航。 哎，喂，110吧？对。这是一骗子，哎，赶紧来逮他！我们在民族宫呢，对我拖住他啊！您带着枪来，他 我带枪干什么？你干嘛去？ 你干嘛呢？ 怎么了？ 行骗来了？ 谁行骗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的？ 我说未来导航发展趋势，谁行骗了？ 什么趋势啊？你这 没听明白？ 嗯， 简而言之一句话吧。 怎么样？ 不用现在又输入目的地这个那个的。 怎么着？ 随便一说，马上哪儿？我有什么需求，智能就给你导了。 一说就行啊！ 对了， 要这么智能呢？ 智能导航吗？ 哎 呦，你往车一坐， 啊、嗯， 主动跟你说话。 说什么呀？ 您好，您是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丁老师。 哎呦，还真智能这个， 这个用户真不要脸。 哎，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呀，我现在腰有点疼。 正在为您搜寻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不是，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哦， 妈肾摘除了还， 啊 腰疼，哎，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按摩部门， 按摩的地方行， 请点击前往， 嗯， 一正规， 嗯， 二不正规， 你什么导航都还不正规，你来你不正规的， 正在为您转接110， 不行，我刚撂下。妈打110报警了， 不让打110、 啊，不打110， 你想啊、 嗯， 正在为您转接 13701389438，谁电话呀、啊？这是 李丁，你要造反吗、啊？你 打给我媳妇儿了，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按摩部门呢？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呀、啊？12点之后回来，你要睡客厅还是睡在外边？您给咱民政局9点见的还是？ 行了，媳妇儿怎么老这套啊？怎么？ 你媳妇可能有点被迫害妄想症吧？ 不是，没有，不行，你这个不是我不是说我非得去按摩的地儿， 你干嘛？ 就我想找个人就陪我吃口饭 啊、 嗯。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婚托。 不行， 你要干嘛呀、啊？ 我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你看我跟这儿我说一天相声、 啊、 对吧？我逗别人开心，嗯、我自己弄得挺累的，然后我就想找一地儿，别人陪我吃饭，别人还得陪我聊天，然后别人给我讲笑话，逗得我挺开心，没温暖这么一地方 啊。正在为您导航。家 的干嘛呀？回家多没劲 呢！打刚才啊，看球也不回家， 嗯， 唱歌也不回家，听戏也不回家，喝酒也不回家。可是你刚才说那一大套， 嗯， 只有回家能给你， 是吗？ 那可不吗？ 哦、 所以你要想回家呀， 嗯， 就把那导航关了，知道吗？ 我不用导航， 哪儿不认识这导航都能带你去， 嗯。 可你要忘了回家这道，那就谁也帮不了你。